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 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常在想，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都像歌里所唱的喜怒哀乐就是歌词，那该多好。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去自发地用大脑意识社会经验去想问题的时候，它就难免会产生猜疑。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没有任何的猜测，没有任何的猜疑，一切都觉得都是最好的安排，也很好。但是作为有一个主观能动性的人，你肯定会每天在猜一些什么，有的是自己，有的是他人。你与他人链接，自己是否给别人一个猜测，他是否会是你的猜测对象，我们放到生活当中很多细节里都是这样的。那今天晚上欢迎你来到十点答录机的节目，我们今天晚上要说说生活当中的那些猜疑。多疑是一个性格的表现。你看，我也在猜，现在正在看我节目、听我节目的朋友，你们过得怎么样？这是猜测的部分。你们在哪里看我的直播、听我的直播？你听我的直播的时候，是会从中得到一些什么，还是来了之后匆匆离开？猜测和猜疑是两种概念，但是你都发挥了大脑主观能动性的思考，对不对？那我要首先感谢在花椒已经登录的好朋友们，看到了我的老朋友银月，谢谢你送我的，应该是心心啊，心连心，还有昨天的老朋友安然，还有 LC， 还有上官大人，我昨天看到你了，还有谢谢昨天送我礼物的西夏，谢谢你爱的宝宝。当然了，说到猜疑的部分呢，我今天啊要跟各位说一个两个非常棒的消息，大家不要猜测，不要猜疑，这是事实。第一条，6月26号是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啊，很隆重，那天我们准备了线上砸金蛋的活动，而且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礼品的回馈给参与活动的朋友。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套，就是那个兑换券，还有砸金蛋的一等奖啊！砸金蛋的一等奖我们会送给你，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破折号之大溪地5晚8天的超级自由行，耀月新旅行非常豪华。第二个，当然是广告了，这是我们硬性的广告，谢谢这些朋友的支持，我们一周岁的生日，也是把这些礼物反馈给我们的听友了。第二条，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活动不但是有线上砸金蛋，线下还有很多一系列的情感链接，漂亮的女主播可以带着大家呢去做蛋糕啊，然后做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DIY 的蛋糕，而且982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看一场回忆青春的美好电影。现场呢，在观影的部分呢，我们还有很多抽奖的环节， 如何参与这个非常好的隆重的又有爱的推送活动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好了，这是广告推送给你，不要怀疑，这是事实。欢迎花椒刚刚登陆的好朋友，欢迎你，谢谢你来了。有好多的弹幕啊，弹幕啊，有 Simi 幸福幸福，还有孤独的秋，武静好，大点的坑，美好一百分等等，这些好朋友。我们今天聊猜疑啊，如果你是个老爱瞎猜的朋友，你可以听听大家的一些反馈，然后在跟大家一起互相交流的过程当中变得不那么猜疑心很重啊。其实在放第一首歌之前，我要告诉你，其实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最大的禁忌就是不信任，相互的猜疑。这个歌手呢，其实他不是靠颜值吃饭的，而且他参加了很多的歌唱比赛都是被颜值拒绝的，但是金子总会发光。有请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有时候呢，我会看到微信的听友群当中的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啊，很有意思，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表达事情的方式和方法不太一样。有些朋友呢，因为觉得会有一些观点上的不认同或者不统一，就很任性的退出了这个聊天的群体。我想说，社会很大，你既然选择来到十点大陆机，就要适应很多人的不同的表达方式。看到刚刚很好玩的一些在微信听友群的对话，大家都没有恶意啊。趁着夜色，希望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我们一起感受美丽的夜晚时光。深夜电台是一个怎样的感受呢？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能聚合一些喜欢夜晚的朋友。我们真的在这个直播间里，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里是没有任何猜疑的，没有任何的彼此中伤，只有慢慢的听音乐，了解人生，变成更好的人。谢谢花椒刚刚登场的朋友，感谢你来了。有张红表达了一次分享之爱，谢谢你分享我的直播间，很感谢。还有莹莹8864南无阿弥陀佛啊，夜冷不易私奔，清晨阳光，你们都在哪里看我的直播呀？怎么机缘的巧合来到这里？我不是猜疑，我只是想知道。还有那些关注我的朋友，关注节目的朋友，谢谢子宇，我看到你的留言了，声音也会发光。是的，刚刚说了，在恋爱的生活当中啊，如果你是一个很猜测的人，天天猜疑，就会给对方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比如说女生老猜测他今天忙吗，是不是很忙啊，我发一条微信给他，他为什么没有秒回我，然后就不停地猜测他在做什么，是不是有跟别的女性朋友搭讪，然后自然而然会带到你们相处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会这样的。然后呢，你做事的方法，表达的语言的这样一个倾向就会发生改变，一切都在疑问，你今天干嘛了，你为什么不回微信啊，你那么忙吗，都是借口。其实男方会在想说，我不知道大概男生是怎么想，如果男生确立一段关系之后啊，他会比较在乎的是事业之后的聚合。我指的是比较像负责的男生哈，也许这个观点大家不是很认同，就说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跟一个女生确定了关系啊，我觉得我一定不会违背她离开她，我就会把我全身心投到事业当中，努力的工作赚钱，为我们的生活创造一个崭新的不同的世界。但有时候就会忘记随时回她的微信，当然这个毛病也要改掉。但是我希望在我的听友群当中和在我的听众朋友里的有，如果有这种类似情形的女生，稍微的收敛收敛。如果是一个男生老猜疑的话，我就告诉你是严重的自信心不足，没有必要啊。男生们要大气一点，宏观一点。子宇呢在跟我互动，花椒的朋友其实有很多，每天到节目当中的人很多，很多万的朋友，好几万的朋友。很难得的是有朋友会留言，因为很多人是在静静的听我的节目。留言的朋友子宇说，我在家用手机听节目，我喜欢的人拉我进来听你的节目，你看看千里姻缘一线牵。哎呦，忽然觉得鼻子好痒，打喷嚏怎么办？千万不要打喷嚏，默默祈祷。张红说，家里啊，十点大陆机是一个让人安静的好地方，谢谢周准，感恩每个夜晚带给我熟悉的感受，鼓掌，谢谢。刚刚说了男生女生不要老猜疑，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诚意推荐给你，你静下心来用心听听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情绪。这首歌名字叫做猜测，你听听看。 少个眉波，你眼中的风景和我相同吗？你的快乐简单而深刻，你的宽容温暖的难得，我太希望能懂得更多。一颗真心能承载多少猜测，越是爱到至深越会想太多，没来由的失落和一句话的跳过，是爱也是种折磨。真心能抵挡多少猜测，时间会让爱分不清你和我，是人太脆弱还是爱太自我。沉默并不是解脱， 到底是人太脆弱还是太自我？城市很大很拥挤，有时候我们呢想的事情有一点点居安思危或者杞人忧天也好，如果懂你的人会明白这些，不懂你的人呢，他会吗？ 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我们还有多少个微博，你眼中的风景和我相同吗？你的快乐简单而深刻，你的宽容温暖的难得，我太希望能懂得更多。一颗真越是爱到至深越会想太多，没来由的失落和一句话的跳过，是爱也是种折磨。真心能抵挡多少猜测，时间会让爱分不清你和我，是人太脆弱是爱太自我。沉默并不是解脱， 你扣第一刻就扣错了，可你扣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有些事一开始就是错的，可只有到了最后我们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美丽的错误。 一颗真心能承载多少猜测，越是爱到至深越会想太多，没来由的失落和一句话的跳过，是爱也是种折磨。真心能抵挡多少猜测，时间会让爱分不清解脱。 有时候我们在想我还能怎么办，唯有沉默也许会换回片刻的安宁。谢谢这首歌曲带来的真实感受，李代沫猜测。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 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一直这么相信。因为同一类人，我说话的时候每一个气息，每一个气节，每一个情绪都能你准确地 get 到。谢谢花椒的朋友不停地进场支持十点大陆机，轻轻妞妞，朕要回幼儿园深造，你来啦，点着冒泡的香烟，还有强迫症患者心语728弟弟，莫忘机密，谢谢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刚刚这首歌叫做猜测。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晚上会写很多很多的话，这段话是我写的，觉得字体还蛮不错的一章啊。我知道你的梦想也被生活打击过，你会猜测。我知道你的那颗真心也被人伤害过，你也会猜测。我知道你也曾经收拾行李买了车票，删空所有的痕迹，想要从一个城市逃离。你或许也一直希望可以重新燃起对一些事物的热情，对吗？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停的时间节点在猜测。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一直在猜测的话，会很累很辛苦。这个累不单是你自己带来的，跟你相处的人，你的家人和朋友也会被你多疑的性格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的一些习惯规律。如果你是一个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天天猜测，问你干嘛了，你要做什么，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是不是真的很累呢？是，很多朋友会说，这不是一个真实的表现吗？跟家人朋友在一起聊天，没有那么多的顾忌。现在完全相反，真正懂事的人一定是最最爱家人和朋友的那个。有时候真实的性情可以表达，你要分场地和场合，就像张惠妹这首《真实》一样，真实的力量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有巨大的反作用，你觉得呢？ 在我心中生了根，爱得很深，所以心会疼。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的样本？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若能感觉另外一个人，我等被笑容换成泪痕，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屏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愿意愿意，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所有捧场的音乐人的朋友，在节目当中让夜的声音也更有光芒的感受啊。不管是每一个生活在都市里乡村的，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朋友，我都希望你们的生活简单和快乐。谢谢子宇送的喜欢你花椒的朋友，还有很多的朋友送我金话筒啊，送我黄焖鸡啊，送我很多小礼物，谢谢你们。昨天那个西夏真的是谢谢你啊，第一次看到那个爱的抱抱的大屏幕出现在花椒的直播间里，我觉得我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周准，再次欢迎你。不要忘记呢，6月26号这天是北京青年广播真的是一周年生日啊，在这里真的一定要祝他一周年生日快乐。我也有幸在这一周年的生日过程当中陪伴了他大概半年的日子啊，非常的开心。哇，张红送了一个世界杯 World Cup， 谢谢你张红，哇，好气势啊，就像克林姆林宫的世界杯一样，对不对啊。在6月26号那天的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时候，要告诉各位我们准备了线上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圈的兑换券啊，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 Dacidi 的5晚8天自由行，非常极致的一个旅行的奖品啊，真的是耀月新旅行。第二条呢，我们不单的在线上有砸金的活动，线下还有很多很多漂亮的系列的心连心的活动。6月26号，美女主持人将化身蛋糕师，跟大家一起制作你专属的 DIY 的蛋糕。982的 特别放映厅，邀请你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场回忆青春的电影。观影的现场我们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赶紧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张红，真的谢谢你啊。花椒的朋友说，你不是说心里我有新的画面感吗？真的是超级刺激， appreciate， 谢谢。刚刚看到花椒的很多朋友又陆续进场啊，大二追梦，还有足踏王光棍汉，爱上女主播的才艺。你爱上女主播的才艺到我的直播间来干什么？我是个男主播，你是被我的才艺吸引了吗？是时候亮出我真正的技术了，来来一个胸口碎大话筒，谢谢你来到直播间。今天晚上跟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来一起聊的话题是生活当你老在猜一些什么。我刚刚上面呢说了很多猜疑的部分，那很多朋友会问我，真的是不能猜疑吗？不是，可以猜疑，但是猜疑的成分、尺度、场合、心境、猜疑对象的承受能力，你一定有一个良好的审视。喝的是情，醉的是爱，谢谢你送我的礼物，我看到了，非常感谢。世界杯就在我们的身边，很多朋友在猜测比分是几比几啊，我觉得就猜测就好了。你主要是看到每四年一次的全世界最高水准的足球运动员在绿茵场上竞技的状态，你会从每个细致的末节感受到一种力量就够了。特别昨天晚上我看巴拿马的守门员我非常喜欢这个守门员，从他的外形有点像布冯，对不对？外貌，而且守门上半场的经验表现，以及他被打入进球时落寞的身影，你会觉得在瞬间会吸粉，爱上一个足球运动员。这个感觉会追溯到1990年我跟我的父亲看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和意大利之下的时候，哇，那种感觉真的是我能记得好多球员的名字，一说一分半钟不带停的。可是现在很多年轻的球员我都不记得了，那我也不会猜疑这球是真是假，没有必要。开心快乐，珍惜这四年一次的世界杯 World Cup 的盛世。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啊。子宇说昨天巴拿马很努力了，虽然3-0，对啊，为他们喝彩。再次告诉你，生活当中不要老猜疑别人，你老猜疑别人，别人也会怀疑你，你为什么老不信任我，你这么不信任我，为什么选择跟我在一起，跟我在一起之后为什么要老猜疑我，这不是恶性循环吗？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看一下，它的名字叫做嘿嘿，厉害了哦，我是真的爱你，张信哲唱过，李宗盛在感性理性音乐会唱过，在一系列之后的音乐会唱过。这首歌的状态是他在最近的一场演唱会现场 live 的演出，你听听李宗盛对这首歌由于岁月带给他不停积淀的一种诠释。我是真的爱你，不要来猜疑我，我对你是真的。想起一个广告，有请李宗盛。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 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李宗盛的音乐会让人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啊，他会用一种非常接近我们生活状态的恋爱观去阐述一个恋爱的故事，当然他的情感生活也是几经波折，想必在恋爱当中学会了很多很多的经验，才有那种精神的聚合，通过词，通过歌曲展现给各位。我是真的爱你，你曾经听到过这句话吗？ 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你却轻飘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为你挡风遮雨，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等你回心转意。我想我是真的爱你，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爱你。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我叫宋文暖，一个爱笑的姑娘，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谢谢中国每天晚上的温暖陪伴，晚安，亲爱的。 我是天天，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累了，遇见你，我是无声。晚安，亲爱的。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大颖。 我是严美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我是夏之末，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亲爱的，晚安。 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 等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 大家好，我是来了上海的听众朋友，十点达六级，生而不同。今朝夜里向，周正会的想你大家了。 吃了吗您呢？我是音乐周准的铁粉儿。北京青年广播有一档节目《十点打卤机》，建议您听听。主要是这主播准子声音倍儿好听，他们花椒还有直播，您可以听听歌，看看人儿。如果有豆刷刷小礼物什么的，飞机、大炮、火箭，好家伙，神了！得，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晚安了您呢。 我是木子，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城市森林中，什么可以伴你左右，不离不弃？不是暴饮暴食。不是远离一切选择出走，更不是乌烟瘴气烂醉如泥。我们是同一类人，依靠气候成长，天晴时兴奋，下雨后感伤。我们是同一类人，不能没有音乐。十点打卤机，为了遇见你。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醉小果， 我是微西，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哇，每次听大家的留言，会觉得生命充满了正能量。世界很大，在每天晚上，大家可以聚合在这里，跟周准一起度过难忘的一个小时。真的，如果你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听到大家的留言，你会觉得这是谁说的话呀？这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发的语音录制，然后把它通过手机，通过调音台录制到我们的软件当中，才可以呈现给大家。非常感谢张红，听到了吗？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城市，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录制，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想法，可以参与录制的话，如果你正在看直播，你可以迅速的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群体当中。主播会定期派放福利的哦。生活中不要老有猜疑。我之前在想，我的生命当中，我是一个老猜疑的人吗？好像是有一点点。我会怀疑，不是猜疑。爱是怀疑，为什么叫爱是猜疑吗？就爱是怀疑呢？意思那首歌曲，我会怀疑很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一件事情你做得不错，然后并没有得到你想去得到人的赏识，你会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好啊？我在年轻的时候不这么认为，我在年轻的时候觉得他不懂得欣赏，可是现在不了，只要有人给我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我都会积极的采纳，我不会当场拒绝任何一个人，我也不会一时冲动去埋怨任何一个人。哎 ，To be a better man， 张红，你说怎么去参与录制？很简单，你现在我就把这张照片发到花椒上，花椒所有的网友都可以现在就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可以扫描二维码之后呢，注明十点打卤机的朋友进群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在这个用手机的微信录音的功能，参与到十点打卤机的活动系列活动当中。人是会慢慢变成长变大的，我不希望岁月之中我们会变得比较世故，我希望你变得成熟稳重，但又不失幽默感，好吗？接下来呢，送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我听完之后觉得这个女生唱歌还是有一定感受的啊！现在我把这个扫二维码一直放在屏幕上，我不换屏幕了，大家可以现在就加入。蔡依林， 舞跳的好，歌唱的棒，假面的告白。威尼斯有很多很多的假面舞会，那是真正的仪式感的生活仪式，但是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戴假面戴久了会摘不下来的。 好像缺了一块，再拼不回来，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蓝色悲哀，掠过我的静脉。我不要爱，我不要爱，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不坦白的坦白。你不会爱，你不会爱，你只爱接受爱，眼睛睁。 就算你有钥匙门还是打不开，就算门开了，你要找的人可能也不在。接受突如其来的失去，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我每天晚上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一些人生的道理，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你在遇到相同的情况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方式去缓解，去解压。不要老猜疑别人，要相信真，要相信爱。谢谢所有刚刚进场和以及已经进场的朋友啊！不管你在前排还是在后排，还是已经进屋之后看人多关门就走掉，都是难得的缘分。看到了五湖四海的朋友飘过啊，伤不痛来了，我姓董来了，红森八四七来了，丢丢来了，还有夏日雨季来了，韩语录，爱一个人好难，很多 等级是一级的朋友来了就走了，我不留你。很多29级、30多级的朋友来了之后，我希望你留下来，用你的影响力把十点大陆机分享给更多可以看到的朋友。再次奉劝各位一句哦，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不要有太多的猜疑，要真实的面对，从容的接受。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张韶涵也是不经常放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猜不透。有些事情啊，别活得太通透，猜不透就猜不透吧。在爱里，只要这个爱是真实的，就迷迷糊糊跟他过一辈子，相互扶持适应啊，迁就。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祝你晚安，谢谢所有进场的朋友，也谢谢所有今天刷礼物的好朋友啊，你的礼物我都收到了。夏日雨季关注了我，你早该关注我了。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夜歌，我是周准，一个还蛮真实的电台主播。明天见， Love is love， 晚安。 就像我们凭直觉。